算上新来的舞会同盟，到目前为止，挥脚的野兔 boss 流氓杀手丁龙吸引工会多达12家。这还没算有些可能收了消息要到还未到的。12家工会，每家至少也是一个精英团，12家总计1000多号角色，悉数扎在了这灰角黑市的角落。人是多了点，不过由于是街市，地形多样立体，屋里层外房上房下的有效分散了角色密度，即便如此还是占了个满满当当。来的稍有些迟的舞会同盟明显不好插进去，而且各大工会对他们那得是多大的仇恨呢？这一到阵，所有角色的视角几乎都转向他们了，自觉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怎么回事？这么团结？你们结盟了吗？ 叶秀大声问。这不问还好，一问各家也就顺水推舟了。 不错，就是先要把你这家伙铲除掉。 也不知是谁答的话，不过能是这种代表团队态度的，怎么也得战队里的有话语权的人物。 切，知道我在哪儿吗？就铲除？ 叶秀嘲笑。众人一看，还真不知道。虽然职业选手功力深厚，听声辨位有一套，但是此时人都一堆一堆的，听出个大致方向，也看不出到底哪个是叶修。叶修可不像他们，马家职业都是本职业，人现在是散人，24职业综合体，这让他的马家状况顿时也复杂起来。 管你在哪儿呢，再敢朝前一步，通通灭掉。 又不知是哪位出言恐吓，但就看众工会这架势，恐吓似乎并不是很空洞，他们此时似乎真的很团结，虽然都是被逼出来的。 好吗，我们不向前，我们就站这儿看着，你们接着忙。 叶修说。1000多号人呢，此时集体发出流汗的表情，一时间表情的文字炮连成一片，极其壮观。 老叶，不带你这样的啊。 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众人顺声看出是霸气雄兔那边走出一位弹药专家，手里不住玩着自动手枪。 哟，是你啊，怎么样，挺好的吧？我很好，谢谢。哭了没？ 你滚。 切，我早就和你说过了，霸图不给力，想夺冠还是得来我们星星。 顿时嘘声一片，即便知道这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大神叶修，大家也觉得这样吹嘘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 你说谁不给力？ 霸气雄兔这边一个拳法家走了出来。叶修这说了这么多，角色到底是暴露了，这家伙这次用了一个枪炮师。 哼，老韩也来了，真热闹啊，我很欣慰。我觉得我们这些职业选手没事就应该在网游里多切磋，多交流，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哎，别废话了你啊，赶紧消失吧，不是还要我们送你一程吗？ 蓝西哥一名剑客也过来了，就听这说话的语速，黄少天无疑。张家乐、韩文清、黄少天三人对叶修成三面夹击的形式，就这对峙的形式，看得众玩家都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妈的，这完全就是全明星赛场上才有可能出现的对峙啊，而且那个秀场上肯定还不如抢 boss 这来的认真激烈。 哎，干嘛，人多欺负人少啊？ 叶修操作角色往后略退了退，身后五家工会五个精英团威武地朝前走了一步。 总之这次你休想捣乱。 雷霆的萧时清也跑了过来，他看这次情况好像还不错，大家一致针对叶修的情绪非常高涨，顿时觉得不能错过这个团结起来踢开叶修的机会。 哪儿捣乱了，在这逛逛也不行？干啥，大工会清场，职业选手欺负人啊？ 叶修叫道。众人一听真没脾气了，这家伙根本就是在耍赖皮吗？ 跟这家伙都说什么，直接拿下。 有人说。 这谁，谁这么嚣张，这样和我说话？ 叶修叫道。 这人多嘴杂的，就一句话，大家一时间也分不出是谁说的，也无人有心去分。不过叶修这时身后站着武工会的团队，韩文清他们三个也不敢真就这样逼上前去，不然以那家伙的手段，绝对是一挥手就500人齐上，把他们三人淹没在人海中。指望他来以一敌三，那得是多么幼稚天真的新人才会想到的事儿。于是各家不止职业选手，精英团队也调转注意力朝向这边，所有人步步紧逼。这下不止叶修的角色，他身后的武工会团队也不由得开始后退。 干嘛你们想打是不是？ BOSS 都不开就直接 PK 犯规啊。 叶修说，不想打就赶紧走人，这次 BOSS 没你们的份儿了。 你当我们吓大的呀？ 这样打对大家都没好处，你还是带人走吧。 蓝宇这边玉文州说道。 为什么是我们要走而不是你们？ 叶修说， 因为你们没有胜算。 玉文州耐心和叶修说着废话。 哼， PK 我们是没有胜算，但是我们是来这里 PK 的吗？ 叶修忽然笑道。嗯，这个回答让玉文州一怔，再放眼一看，各大工会团队的玩家都气势汹汹地朝着武会同盟这边涌来，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开仗。 BOSS！ 一向冷静的玉文州语气中都含着几分痛苦了。与此同时，他们的大后方也有人大声地吼了出来， BOSS！ 是的， BOSS！大家的仇恨全部转移到了叶修身上，所有人都忘了自己到底是来抢 BOSS 还是来刷叶修的。于是就在注意力全部转移的时候，角落另端突然绕行出一支小队，头顶没有任何工会符号，仿佛过路玩家一般骤然开火，顿时就将流氓杀手给牵走了。 这是个意外？ 当然不是。宇文州敢百分百肯定，这绝对是叶修的阴谋，是他的计划，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声东击西。所有团队连忙回援，但那支小队明显极具计划性，对于如何牵走 BOSS 早有思路，在这黑市的一角穿街过巷十分娴熟，倒是各大工会的精英团队在这种地方整体行动就显得有些笨拙不堪了。好在各家都有职业选手，此时也顾不上照应全队，齐齐跳出自行行动，以自己的判断和方式来追查目标。黄少天之前还在和叶修一伙冲突的第一线呢，转眼间他的剑客就已经反身杀到了追击目标的一线，加上玉文州清晰冷静的推断和部署，他很快就咬住了目标。 往哪儿跑？ 黄少天一声大喝，剑客从一侧的房顶上飞落，凌空一击拔刀斩，剑气光环骤然闪出，眼见就要扫翻一圈人，这一队中却有一人猛然冲出，手中战矛一磕，剑光光环瞬间无影无踪，这记拔刀斩竟被招架攻击了。以拔刀斩只见剑气划出的光弧而不见刀身的斩速，想招架攻击根本不是只凭操作可以做到的事儿。黄少天完全没料到自己这一击竟然没能得手，在他看来，能直接招架下他这一刀的，星星里除非是叶修出手。 眼前这人是…… 时间根本没允许让黄少天迟疑，那战斗法师招架了他这一击后，战矛一抖，跟着就朝还在空中的他刺了过来。黄少天连忙收敛，半空出了个格挡，本想借着一击顺势空中滑翔继续追击 BOSS， 谁想对方竟然看出他的想法，变此为挑，黄少天的剑可没滑出去，反倒是被人又挑在空中休息了一会儿。 你是谁啊？ 黄少天大惊，操作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瞬间洞悉自己意图的意识和判断，这绝不是星星战队那些新人可以做到的。 你说是谁啊？ 那人反问道。 我去，你怎么又跑到这边来了？你不是神教手吗？怎么又成战斗法师了？ 黄少天惊叫。 早说过我有8台电脑开8个马甲，难道你不相信啊？ 叶修说，战矛再次朝落下的黄少天剑客迎了上去，而这一次直接就是出了个大招，怒龙穿心。黄少天格挡技能冷却无法阻挡，半空中映出了一个升龙斩，让角色再次拔高些许，硬生生避过了这一招。结果再看叶修的战斗法师早早就已经收招，把他晾在半空，就随着小队继续跑出去了。 我靠，你别跑， 黄少天叫道。 谁跑了？ 黄少天再一看，叶修果然没跑，只是战斗法师抢前一个身位，提前卡住了黄少天可能的移动方向。他没打算跟着队伍离开，而是要留下来拖住黄少天。 靠！ 黄少天顿时也明白过了，等他在这儿和叶修打完 ，BOSS 都不知被人带哪儿去了。 这家伙太狡猾了！ 黄少天叫道。 你要多学着点啊！ 叶修此时不介意和黄少天多聊几句。不过说话这种事是会影响黄少天战斗的吗？不会。一边继续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一边就直冲上来。他的意图也不是和叶修大战300回合，他要闯过叶修的阻拦。但是卢汉文的剑客到了，郑轩的弹药师到了，宇文州的术士也到了。黄少天好容易追到的 BOSS 线索当然只会告知自家，而不会和其他工会共享了。此时收到消息飞快赶到的一水人都是他们蓝雨的人，结果黄少天却还在这里和叶修纠缠。 BOSS 呢？这条街道上早已经没了痕迹。 朝那边去了，别怪我，你们快去追！ 黄少天喊道。 你当我不存在啊？ 前辈，你一个人想拦我们四个？ 卢汉文惊讶。 别听他吹，小家伙快去追！ 黄少天叫。 哼，真替你们的智商着急，你会叫人，难道我不会啊？ 话音方落，蓝雨四位职业级的顿时被包围了。